喺救下我。你哋可唔可以帮我报警啊？ 41岁嘅虔诚基督徒伊丽莎白喺佢临终前，曾经哀求神拯救佢，又恳求眼前几个小天使为佢打开一道心门。可惜最后佢都逃避唔到厄运，被十恶不赦嘅丧尸强奸虐打，置诸死地。而曾经避过牢狱之灾嘅人魔丧尸，结果都伸手将自己再送翻去佢应该赎罪嘅地方。 好啦，唔該曬 Yan Yan 啊，初次提升啊，佢唔單止一個好好嘅書記，佢仲有一個咧好好嘅一個錄音員， 唔係錄音， 聲 音 員， 聲優， 唔係一個聲優啊， 錄音員， 錄音員， 錄音員，你真係教錯， 我哋叫咩？廣播員， 我哋叫做 播音員，以前嗰啲年代叫播音員， 喂，加佢聲優啊，大佬好似 Maria 嗰啲。行得出嚟， 係啊，聲優啊，好啊，咁啊，嗱，各位如果即係 下次係聲女優啊，聲級， 哇，你真係離曬譜啊，你越嚟越啊，即係咪講完嗰啲印度嗰啲咁嘅嘢就好 high 喎？而家 都唔係啊，我哋呢啲都係你預咗，你請我翻嚟預咗啦。 即係你預喺呢個組合之下，你就預到啲事發生㗎啦。 如果俾人鬧係咪啊？ 梗係啦，係咯。 跟住有人就話你輕佻啊、肥蘇啊，點解輕佻啊咁樣？ 輕佻，我夠人哥輕佻。 哇！呢啲咪好朋友啦。 喂，互相有補償點噶嘛？佢輕佻，我啊淫褻啊嘛，係嘛？ 我唔會安排你兩個一齊嘅，所以 輕佻加淫褻有得諗喎。係咯， 你兩隻野狼唔可以擺埋一齊啊！咁啊就頭先講到咧，喂，其實先聽到呢一個場景啦，好慘啊！因為阿 Yan Yan 頭先咧，佢都你聽到佢嗰種慘，即係嗰種慘法，即係哀求個神啊！即係已經係冇辦法去救到自己， 已經死梗啦。 因為佢虔誠基督徒嘛，一定係求神啦。跟住再求完神，跟住冇即係都發覺好似冇人幫到佢嘅時候，咁就求佢眼前嘅幾個小朋友，見到佢哋咧，即係喺曬度，即係話佢哋根本全部每個人都見到佢係喺度俾人綁住咧，同埋喺度即係毒打啊，即係奄奄一息咁樣。 先綁毒打。再強姦， 有用棍，有用刀咁樣咯，好似 佢有用棍啊，用棍勾啊， 勾 係勾落個頭度啊，勾啊，淨係勾啊。 嗯，咁不如我哋嗱講下咧，其實嗱呢一單案就發生喺1998年啦，1998年嘅呢一個 2月24號， 係好凍啊， 2月24號係一個好凍同埋落雨嘅晏晝啦。咁而地點咧就係喺呢一個亞利桑那州嘅鳳凰城啦。咁不如講下佢點解會揾到一個咁嘅目標去落手先？嗱，今次咧就唔係佢去人哋間屋喎， 係佢 call 教會 ，call 教會冇嘢食，即係冇飯食，屋企嗌我好窮冇飯食， 係 咁，所以咧就最終就要 call 人，喂，可唔可以攞嘢俾我食啊？咁啊，屋企有細路啊，咁啊。真係送飯俾佢啦！ 佢咧就喺個電話咧就打去呢個教會咧，佢就同教會講咧，佢話其實咧我哋咧就好窮嘅，我啱啱咧都揾到工噶啦，咁但係咧就未出糧，咁又張 check 又未到，咁可唔可以咧攞啲食物嚟我哋屋企啊咁樣？啊，其實點解？但佢哋即係又唔係老人家嗰啲，咁佢乜唔可以自己去個教會嗰度攞去攞嘢食咧？點解要人哋送埋上門咧？我覺得 其實就咁嘅，美國係有呢下，即係通常譬如話你一個有户籍，你去到個地方有户籍咧，其實你已經登記咗噶嘛。咁基本上就係話，如果佢遇到呢啲情況，基本上就係、是、即係所有嘅教會基本上咧係會第一時間幫嘅，即係尤其是就近嗰啲。 我知道我去幫冇問題嘅，但我真係覺得奇怪係點解要送上門咧？因為佢唔係阿婆，唔係坐輪椅嗰啲啊嘛，係有手有腳噶嘛兩個。除非他扮到自己很淒涼，話我真係 未必㗎，即係總之你有需要援助基本上教會第一時間會幫 你。是不是好得滯啊，真 係。美國相對好， 係嘛？ 相對嚟講，如果香港，譬如我講緊循道衛理教會咧，其實佢亦都有一個服務，就係話佢會真係每一日送兩餐。去一些舊式的大廈，或者甚至係 獨居老人啊， 公屋 獨居老人啫， 唔係淨係獨居老人，甚至有一些比較即係肢體傷殘嘅， 係咯，啱啊啱啊，冇問題啊，咁唔通炮灰打佢咁都送上去啊？ 係咪先？ 啊，公共村，因為點解我知道公共村？因為特別我講柴灣某個公共屋邨咧，係最多呢啲受助者。 哦，你係咪講小西灣啊？ 冇， 興華村嗰啲，即係舊少少嗰個。 佢個教會就係沿住個斜路落去送一扎飯俾嗰啲獨居長者。 老弱傷殘，我明啊。 以前觀塘都有，我都。 但係而家仲有 keep 住呢個服務嘅。 但係就係話，如果炮灰咁樣打去，話啊冇公開啦，即係 check 又未到啊，可唔可以攞飯俾我食啊？咁即係佢除非佢亦俾人哋感覺佢係喐唔到嘅。如果你咁嘅後生仔打去，咁我點會送上嚟？ 因為我懷疑咧，依個受害者咧，即係呢個被殺嘅女士咧，其實佢係一個超好心嘅人啦，超虔誠嘅人。同埋有一樣嘢咧，即係如果講資料咧，正常咧，佢話應該行孖必嘅。 係啊， 即係佢應該兩個。咁就話 最慘，我覺得 即係話咧，應該係佢收電話之後咧，或者知道之後咧，就話應該係佢深切啊，即係希望快啲 招到細路仔， 即係嗱臨去送去俾佢食啦咁樣，咁佢就即刻就送去咯。 就又係因為 攞細路仔攞人哋嘅善良，然後就。 所以完全利用人哋嘅善良之心，真係好。 甚話我有理由懷疑嗰個電話，我有理由懷疑啊，係個大仔打電話嚟， 都唔奇㗎。 因為係有理由相信有人教唆，whatever 係附或冇都好，係教唆阿大仔去話俾佢知而家屋企嘅 status， 即係個情況係點樣，跟住就打呢個電話去教會去求助。咁。通常呢啲情況點解會令到呢個人咁急切要行單必去揾？有理由相信。聽即係打電話嚟求嗰個 係 小朋友，唔會係大人。 即係急嘅話，你哦等我等個拍檔或者等一等點樣一齊再嚟啦。 正常如果學肥叔話齋，你係媽必嘅話，你冇理由要急到咁緊要，要即刻自己一個人飆出去。有理由相信打電話去嗰個係小朋友。 阿 Donna 話咧，可能佢唔可以獨留兒童在家，即係爸爸媽媽如果去攞飯，咁咪即係四個小朋友喺屋企咯咁樣。咁可唔可以爸爸？ 咪有呢個情況，所以我就話佢只知道個情況，或者打電話去。咁佢更加容易啊！係你要寄四個細佬，冇飯食喎，四個細佬。 我相信可能真係推個小朋友去。 係啊，講真，你十二歲佢都識講阿爸，阿爸明明開緊工，又未出糧，你可唔可以嚟幫下姨姨嚟幫下我得唔得啊？咁嗰啲説話又 或者我哋兩餐都未食過啦，今日咁樣你點啊？ 但小朋友如果真係要做呢個角色咧，佢哋知唔知爸爸媽媽係準備嘅，即係要去殺人嘅咧？ 相信唔知佢只係純粹只係將個真實情況去講翻出嚟嘅啫。 因為當中有一個係五歲嘅，即係大仔咧，即係佢唔係 sorry 五歲 當時係十二歲啦， 嗱，唔好忘記佢七年前咧曾經即係有機會曾經目睹過爸爸殺人嘅可能啊嚇。即係佢會唔會真係啊？又有個即係諗法哦，爸爸今次又叫人啊姐姐上嚟，咁唔知會唔會有事咧？ 未必啦。 但我又覺得呢個唔係特發地去打電話，我相信佢應該一路都有受助噶啦，即係唔係今日噶啦，我相信。 即係只不過係 之前係大家因為冇事都冇戒心過， 係啦， 有人上去亦都唔會戒心。 同埋只不過一定有一定嘅鋪排咯，又係。 同埋會唔會其實阿男士即係嗰個兇手咧，本身都？報咗一輪嘅啦，即係好似第一單案，佢識得揀一個獨居又細粒無反抗能力嘅阿婆落手，呢個係咪又係因為睇準咗可能有十個送飯嘅，就呢個落手？ 或者佢係咯，因為又冇睇唔到咩資料話以前有冇人送過飯上去，我諗冇嘅，因為如果就佢都會提出嚟啦。 或者佢去攞過都未定，我唔知啊。 係啦，即係今次點解係會 call 到人上去，同埋一個仲係一個單身嘅四十一歲嘅女仔咧？上到去屋企嗰度，呢個女仔咧肯定入屋嘅時候嗰一刻咧，佢係冇可能會諗到自己咧就冇命出翻嚟嘅。 係啊， 因為成屋成竇細路仔，我點會有事入到去？ 正常。 仲係你第一時間就諗嚟衰先嘅，咪要飯啫。 同埋再加上，如果我正話嗰個推論係由個僆仔打電話嘅，咪就更加會深切地標咗佢先啦。你唔會諗後邊啲嘢噶嘛？你真係個心，你個人嘅心係心地係好，你善良噶。第一件事， 係啊，你已經知道人哋嘅， 你知道四個小朋友嘅時候，我即刻幫你先啦。佢點會諗後邊會有啲咁嘅嘢嘅啫？講翻又 係啊，咁嗱，所以咧就依一個成個殺人過程係邊個講翻出嚟嘅咧？咁原來就係。阿桑西咧，兩公婆嘅仔女啊，就向警察咧就講翻曬成個殺人過程，真係非常之恐怖。咁就話咧，原來阿媽咧就喺廚房同呢一個咧社工嚇就喺度傾偈嘅。突然間阿爸咧就從後衝咗出嚟，一撲埋嗰個女仔嗰度咧就箍住佢條頸嘅。咁然之後咧一箍住之後咧就再咧合力咧就佢阿爸同阿媽合力綁起佢。即係唔係淨係阿爸喐手，係阿媽都。 佢阿媽有依次有幫手嘅。 有揾綁之後咧，咁跟住阿爸咧就出手咧，就係咁打佢啦，拳打佢，同埋咧就用木棍啦，啲球棍、球棒啊嗰啲打佢啦。咁啊打到佢咧就全身即係傷得好緊要啦，當然。 哇，咁啊跟住都唔夠啊！又仲要咧，因為佢喺客廳啊嘛，嗰時強姦佢。咁強姦咧，仲要咧個佢老婆咧就喺個房度瞓覺喎，同埋啲仔女咧就根本全部人咧都知道佢發生咩事嘅，但係冇人出聲，冇人敢出聲，即係由得佢咧即係為所欲為嘅向嗰個女仔。所以跟住然之後，呢個女仔咧就喺呢度垂死，因為好似都成十幾分鐘嘅成件事發生。咁啊，啲小朋友咧就喺佢面前咁樣掠過啦，咁啊盡佢最後能力咧，哎佢哋咧可唔可以幫佢報警？但係咧小朋友咧竟然咧又走去睇卡通片，因為爸爸媽媽叫佢去睇卡通片。 因為已經我諗佢由細個教育教到大嘅啦，即係你唔敢亂出聲，哇手你都唔知究竟呢個老豆有冇虐打啲細路。 同埋諗翻一樣嘢。是啦，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小孩已经训练到你只要你不 听。你听我话。 你听不听你老豆话即刻被人嚼。 没错啦，或者他嚼他妈妈告诉你不听我话就这样嚼。是啦，你怎么知道啊，喂这些这样的人他会，你觉得他会对他老婆怜香惜吗？你觉得一路都有打的啦。 好像变成杀人兵团那样成家。 应该这样说，兵团呢就只是角色只有两个而已。其他那些全部都是用來利用的， 而且不夠膽反抗，根本那個年歲是不敢反抗。 就算說真的，你大姐十二歲，她分分鐘只是知道現實的情況，就是家裡冚家都很痛。 是聽到人說聽到想說粗口，就是剛剛這句冚家。 是不好意思啊， 應該不是 說話，你不 用怕， 即各位都即一家大小都很痛。 不是，她說她聽到想說粗口， 我聽到 她聽到 想說粗口。她說 Sylvie 又說聽到我們想說粗口， 她說聽到這個人的案情 直頭啦。 即簡單一點說，那些年輕人利用我來求助，跟住其實整件事就是說，一個肥叔說真的，老婆試下吧，老公是 他一路已經是教育，一路在這個氛圍氛圍下， 你是不會反抗的，即是你怎樣反抗呢？可能下一個打的就是我，下一個被人殺的是我，怎麼知道？ 他老公不止一單， 不是，我就是說不止一單， 經驗不止一單的 了。老公就之前就是說他在這兩單的之間呢， 中間 如果即其他可能又他可能殺過人 都不奇怪，不知道的。 但是知道他就真的試過是不斷偷東西，還不斷 打劫劫舍， 打劫舍咯，傷人咯，打劫舍搶東西咯，是啊，不是買毒品啊。 即他就不斷地即是以身示範，不斷地即是好似咧，等終於有一天要人拉咗佢，先停到停止到佢呢一種即係慾望，係咪咧？即係先犯案嘅慾望咧。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又有一個好強烈嘅原因，點解要咁樣做喎？自己，因為佢咧係一個咧 有毒癮嘅人， 係啊， 冇心嘅人。 換即係打劫翻嚟嘅嘢就一係換錢，一係就直接去買毒品咯。 係啦，因為呢一個女人咧，俾佢強姦完啦，殺咗啦，咁然之後咧，話説咧，佢喺個零兩個鐘頭之後咧，就將佢身上嗰啲。珠寶首飾咧，珠寶可能啲好，可能啲珠鏈啊嗰啲咁咧，就賣得嘅就賣啦，即刻攞去賣咗佢，即刻咧就去吸毒啊攞嚟。 最慘啊，就係嗰個女人俾佢虐打完死咗之後，那個處理方法都過分啦，求其病佢埋喺耳邊，跟住揾啲衫擁住，再揾啲紙皮箱壓住個頂。 喺後花園 喎，係啊，後花園係咯。 咁咪想點咧？擺嗰度，即係由得佢咁樣。 即係完全係由得佢咯。 唔係佢呢種，我感覺就佢。他究竟是他本身是想攞錢買毒品的心切，所以你看到他不是很周密的，他又不會像周山那樣買定架山 賣給人，他 完全沒有的。你看他處理方法就這樣扔東西推了他，這樣就是擺 了錢，即是 求求其其，還要我的兒子都看到全部都看到了，即是他完全沒有想過的，他完全 看到就看到 鬆，他即最重要就是買毒品，最重要就是 錢 買 毒品， 買毒品係啦， 即係最好 bonus 係有埋嘢食，正。 咁其實咧就佢亦都話説咧，佢之後咧，最後咧，其實佢殺呢個女人嘅最後嘅階段咧，佢係咧揾個膠袋笠住個頭嘅，嚇，跟住先至即係最後一棍摳落去就摳死佢嘅。咁佢一個即係極度殘暴嘅人嚟嘅，呢個人真係。咁咧嗱，其實佢老婆咧嗱，當然呢個男人咧，咁佢後屘就去咗，即係佢就逃命又去咗佢屋企，佢家姐屋企嗰度。咁跟住就話咧，佢將所有嘅責任咧就話，因為我係真係好需要，突然間好需要毒品，所以我冇辦法啦，我冇辦法唔係咁做啊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太容易俾人發現啦呢單嘢，實在因為嗰個女仔嚟咗你屋企之後唔見咗， 係咯。 咁我跟住去你屋企揾啦，跟住佢有老公有剩啊嘛。呢一個伊麗莎白啦，呢一個咁好心嘅即係教會嘅職員咧，其實佢本身以前咧喺軍隊度做護士嘅，咁 佢老公咧都會覺得佢個人嘅心底就好好嘅。佢平時咧佢都係諗住幫人嘅，做乜都係諗住幫人，即係諗人哋先。如果唔係佢就唔會咁樣入咗呢間屋咧，即係命都冇埋。 係啊， 咁啊即刻嚟屋企，即係佢屋企揾佢啦。跟住咧就發現原來佢死咗喺人哋間屋度。咁所以咧，先就好快，根本成件事好快揭發咗嘅。 唔係，所以我咪就話佢冇周密嘅安排咯，根本就係、是，即係嗰一下可能即係，哇！我毒引起啦，我真係 要上電啊，要錢啊嗰啲咧， 係啊。 所以大家都話佢垃圾喎，人渣。 梗係啦， 明顯啦，咪唔係 同埋我頭先個警察都要咁樣，呢警察通常好少講呢啲嘢噶嘛。 同埋我覺得佢最人渣嘅地方就係佢除咗殺人啦，即係謀害人哋啊謀財命之外咧，係去令到佢。細路仔嘅嗰啲細路仔個陰影，喂，嗰最慘嗰個年紀已經開始識性，識性喂咁嘅年紀睇到你屋企犯，即係阿爸媽殺人合謀殺人，咁樣虐打人強姦人，佢大個會點咧？你真 係 諗。 最要最慘就係佢要因為有呢個過程，先至可以得到食物啊！嗰下先最大劑，佢第日大個。可能亦都俾呢種思想，即係心分堂 或者有啲唔 真係呢四個人，如果有第日冇人教好佢嘅話，真係分分鐘呢四個 即隨時又培育多四個連環殺手出嚟噶嘛？ 唔出奇啊！ 係啊，或者對婚姻或者對呢啲嘢有曲解咗，即係好多嘢曲解咗咯。 咁啊嗱，好啦，依一個男人啊，顧之然梗係要即係受審同埋即係好快就其實都係判終身，肯定唔係終身係死刑啦，判死刑啦。喂，但係咧喺庭上咧，原來呢個男人咧，佢咧就即係佢嗰個認罪態度咧都比較良好喎，又估唔到喎，我唔知係咪博啲乜啦。佢就話咧佢曾經喺庭上面講咩咧？佢話我唔理我屋企人點諗啦，其實我都覺得自己應該判死刑嘅。我是會即係承認所有控罪啊！我只係想將個真相話俾大家聽咁樣。呢個係佢九八年嘅時候，佢犯咗罪之後俾人拉咗之後講。 咁其實我又覺得兩睇啦，有一樣就可能係坦白從寬，希望獲得減刑嗰種啦，即係嗰種態度啦。第二種就係佢真係其實有時有啲即係呢樣嘢，大家都諗咧，即係我睇好多紀錄片，即係而家其實呢啲實況。其實美國有好多地方都是受到嚴重的毒品影響， 是啊， 是周街可以話行過你的車，唔係攞錢，儲了一大扎錢就即刻買毒上電，有些人打家劫舍又有，乜嘢都有，根本就是咁嘅社會嚟。 我今日聽個炮灰講啦，即係佢話，即係以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啦，咁咧就即係女仔嚟嘅，咁咧佢可以為咗少少嘅毒品咧，即係同人哋帶住個小朋友去人哋屋企同人哋上床。 咁有幾強？唔出奇啊！咁咯，咪就係 為咗上電啊嘛， 即係佢為咗真係為咗少少，好少，好少，好少， 唔出奇噶， 好少嘅毒品，係啊，完全帶埋個仔一齊。你個仔其實可能都知道媽咪原來要咁樣攞啲嘢翻， 因為毒品令到嗰啲人就係會犯案或者去。嗰一刻其實就係呢樣嘢啊嘛， 失咗理性， 失咗理性啊嘛， 失咗人格啊， 係啊，美國一樣好多超級誇張啊，係即係有好多底特律啦，好多地方，哇，周圍死成一樣㗎，但周圍有人攞錢啊，同埋上 芝加哥最犀利， 周街上面芝加哥啊，底特律全部已經係。出曬名㗎，係啊！ 係好恐怖啊，真係。所以嗰時啲警員啦，佢哋都話啦，即係話一個人咧，即係乜都可能有一嚿，即係吸毒咧，真係好難，好難救。 係啊， 好難救，同埋賭錢啊，都難嘅，真係嚇。一中咗呢兩個人咧，就真係啊，即係點樣都可能真係好難翻到身，好難變翻一個正常嘅人咯。咁而咧當時咧呢一個佢嘅老婆咧。他老婆本來都係應該要判死刑噶嘛，因為咧佢係合謀去殺人 啦。應該有份喎。 咁但係因為佢老婆咧， 謝君琪喎呢個真係， 即係明顯地係咯。 我哋好似擺脱唔到呢單案嘅陰影，我發覺。 抽離琵琶物， 抽離琵琶物啦，真係要飲啦又要。咁佢老婆咧就當時咧就同警察講咧，就佢願意指證佢老公。 咁佢真係做污點證， 污點證人。但係佢換取乜嘢咧？就換取終身監禁。即係佢就唔想死刑啦，就想即係可唔可以轉終身監禁啊咁樣啦？咁啊其實唉， 唔死都冇 Q 用啦。 揾到餐揾唔到餐，不如一入 去食好過。係啊，即係嗱，阿 Benson 就話，即係佢還掂咧，喺出邊外面世界揾唔到食嘅，咁不如咧入去即係食皇家飯啦。 又係喎。 起碼有三餐穩定， 講人權啊嘛，嚇！ 同埋喺入邊唔使俾老公揼，係 啊，又唔使俾人揼， 最 屘 入邊都， 唉， 係啊，又有嘢懟， 入邊都有嘅，入邊都有， 咪啊懟，跟住同埋嗰啲房嗰啲嘢都幾乾淨啊，睇嗰啲介紹啲紀錄片啊，都算 OK 噶，美國嗰啲監獄。 又可以打下電話咁樣，係啊。 咁其實咧都講翻轉頭啦，咁啊佢哋殺咗呢個女人啦，原來咧佢哋之前一日咧，佢嗰啲仔女透露翻咧，原來之前一日咧佢哋諗住打劫教會嗰啲人，即係去打劫嘅諗住，但係咧就打劫唔到啊，咁跟住咧先至咧諗辦法咧，即係可唔可以因為佢哋我諗太需要錢啦嗰下，唔理三七廿一咧，就總之 call 到一個人上嚟咧，即係是但一個人肯入嚟我哋間屋咧。就懟冧佢噶啦，咁然之後咧就將佢身上所有咧，即係就齋藤而家戴緊嘅戒指咧，都攞埋去啦，搶埋去，睇下賣唔賣到，賣到一蚊得一蚊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完全咧唔係人嚟嘅呢啲兩個都。 因為嗰啲如果睇翻啲紀錄片咧，譬如有啲人咧，其實佢哋要啲錢好似頭先你舉阿泡芙個朋友個朋友朋友嗰、那個例子係啱嘅，因為佢可能要咗十蚊百蚊美金嘅咋，佢真係可以乜都唔理嘅佢。即係可能打一支針頂一個頂一次引去咁計啫嘛，我唔理你攞七蚊美金都好幾多蚊，佢係咁樣咁樣就算噶啦，佢根本冇諗後果，乜都冇諗噶，嗰下真係埋沒曬個人性個理性。 不過放棄所有尊嚴， 放棄所有尊嚴係嘛？咁啊，但係喂，但係呢個小朋友啦，即係好大家都即係 Ramon 咁啦，都好關心。其實呢個小朋友大個咗咧，即係佢會點咧，變成一個點嘅人咧？會唔會永遠都唔會玩 LEGO 咧，或者？同埋咧，佢諗翻起，喂，原來佢即係發覺原來自己嘅指模咧留咗喺一件 LEGO 嗰度。咁原來佢係即係咁多年前曾經有份參與過一單命案，即係殺咗一個即係一個女人，而佢係冇辦法救到佢咁啊！當時咁即係可能佢會有一種好強烈嘅內疚感，都唔定追究感 都唔奇㗎，因為咁細個，其實佢都無能為力啦，正所謂。咁但係我諗一定呢個陰影都好難磨滅，再加上爸媽媽都係殺人犯嚟嘅，大佬。 都好慘，父母殺人犯仲要自己目，基本上會 目 擊兩次嘅謀殺案， 咪咯。 但如果當時警方真係可以早少少咧，即係可以揾到呢一，因為其實嗰時已經有啲咁嘅技術，根本你要驗就好容易。如果真係揾到嘅，就已經唔使有第二個受害者啦。 你令我想起咧，香港啊嗰單稅務大樓冷氣藏藏屍案又係咁嘅情況，就係、是、如果一早揾咗 嗰單就。 那個 超離譜 嘅話，就唔使後屘大埔有個女仔又俾人劫殺咗啦。 嗰單仲係咧，即係大家覺得佢好似明明揾到一個咧好有可能嘅人， 但係都放棄咗個機會 喺嗰度做嘢喎。嗰個人直情 睇到個無辜咧， 係啦，即係嗰單係啦，跟住仲要連累到另外嗰、那個即係女死者，第二單個女死者咧個男朋友又俾即係傳聞啦，佢自己即係一個即係講法就話係。 即係俾人屈打， 俾人屈打下，而令到即係終身精神受損，即係變成一個痴痴呆呆，或者一提起警察兩個字已經好驚嘅人。 但係嗰單嘢都有相似的地方，就係又係有個上把下把， 係 係啦，又有。 喂，通常一定要你上把下把㗎，因為嗰個咧就會受操控同埋幫忙啊嘛。即係如果你唔係上把下把咧，就一種攻咗出嚟啊。因為其實頭先有少少我哋都冇漏咗少少咧。其實曾經呢個老婆。是曾經在第一單發生了之後， 哦、是 其實他是曾經有親戚話，即已經聽過他 聽到佢講， 就我大聲話拉沙人，我要報警。 係啦，你再打我咧，我就要報警啊，因為我知道你殺咗一個女人， 係 啊嘛，係咯。咁其實他都想反抗嘅，其實佢想即係了結呢件事嘅，即係唔想再有一個咁嘅老公咁恐怖嘅老公喺身邊。 可能一刻閃過， 係啊， 但後面突然間冇咗，即係有一刻係閃過有呢道氣嘅，但係突然間諗翻，唉。都嫁咗俾佢， 因為你都其實你潛藏咗好多年噶嘛，即係你唔係第一日，我對聽日但係你係好多年之後，你一路都冇舉報佢，後期仲要做埋佢嘅幫兇喎，而家係。 嗯，咁都冇計啦，始終都要大家一齊受噶啦，鬼叫你真係係咪先嫁咗俾嗰個咁嘅人咩？係咪先？OK， 咁啊，今日咧就多謝曬即係大家收睇啦。咁啊，多謝阿 Benson 啊，炮灰做現場觀眾啊嚇。咁啊，大家如果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如果喺餘下嘅日子咧想參與任何東投嘅製作，即係包括聲優啊嘛， 係聲優， 聲優啦嚇，或者係做甚至做主持啦，上嚟做下奇案迷主持啦，咁甚至頂我呢個位啊，坐喺度咁樣俾我休息下，咁咧都係歡迎嘅。咁啊，同埋即係大家咧，如果有啲咩案你好想好想咧喺餘下日子聽嘅話咧，咁啊都可以咧提議下嘅。咁啊，因為咧真係仲有十八集啫，咁啊唔係十七集， 十七集 係啊，咁啊係啊。 提咗 啦。嚇咩話？ 提咗，我想 提咗。你想聽邊單案啊？邊單啊？ 哦，邊單啊？唔記得咗，我即刻轉頭唔記得咗。 轉頭就唔記得。 轉頭就唔記得。 係 係。旅遊殺手，哦，即係外國嗰單係嘛？新加坡嗰單。 新加坡嗰單。 新加坡嗰單。嚇，另外咧，其實即係我知道有一位奇幻迷，你話想聽觀塘嗰個九屍十命啊？九屍十命嗰個案件咧， 咪就係六角大風上 嚇，又唔係六角大風上喎 嚇， 又唔係係啦，係啦，嗰個亦都係邊單啊？ 六角大風上， 唔係之前講過嘅。 係，咁我哋咧，總之咧，歡迎咧，大家咧，總之有啲咩案件你想聽，就可以咧，隨時咧喺呢個奇案迷會 MCFC 嗰度咧就提議俾我哋嘅，咁我哋咧就會參考一下，值得講嘅都會講嘅。咁其實有啲好大嘅案都冇講啦，即係譬如林國雲都未講過。是不是咁樣林國雲好難講嘅，其實。屯門色魔冇 講到嘢同夫。屯門 色魔係啊，屯門色魔可以講下嘅。 第二季咯，留翻。 啊，咁啊，大家。 第二季嘅第一場。 係咯， 頭場咯，重頭戲咯。 有啲意見係啦，咁咧同埋咧，即係有啲朋友都問咧，而家其實究竟你幾多錢啊？你收咁其實咧就係收緊50蚊嘅啫，係一個 farewell 價。咁啊，大家咧可以咧一路即係50蚊嘅話，就可以聽到佢6月30號嘅。6月30號可以 download 曬所有嘅節目嘅，同埋係乜嘢啊？係係西田谷一家殺害事件，咁就係係啊！粉芒成日都粉芒都真係好死心不息咁啊！ 不斷 日本人 不斷咁提住啊！由上次嚟香港啦，即係探我哋嘅時候都話：喂，講啊，講呢單啊！ 因為佢做噶嘛，所以佢想講 咁嘅。 佢想我哋分析係咪分析到佢做？ 係咪成功分析到係？ 佢就話呢單好離奇喎！係 啊， 我估到真係要。 係咪啊？真係唔好話，有時啲嘢真係估唔到㗎，係咪先啦？ 越係奇案，咪越有機會犯案。 冇錯啊！我哋其實好多危險人物喺我哋身邊嚟㗎。嚇！ 好 啦，咁啊，想做現場觀眾點樣申請啊？ 咁啊，PM 啊，炮灰啦。 OK， 好，多謝曬，拜 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洞頭灣道99號。